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了。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微博的易直播以及北京时间里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留言互动。欢迎大家的积极参与啊！那接下来呢，还是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嘉诚，欢迎嘉诚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李嘉诚，然后我今年20岁，现在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 嗯，欢迎嘉诚，叫做李嘉诚。问你个这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啊，这个一般陌生人见到你，或者是当他听到你名字的那一瞬间，会不会感觉到特别的震惊？ 嗯，会，他们会叫我首富。 首富。所以你有没有这个因为自己的名字而产生一些什么这个比较奇奇怪怪或者好玩的事情？ 有时候会有一点尴尬吧。 会尴尬？怎么说？ 就是老是首富首富的叫着，其实我也没有。 然后就真的变成首富了。欢迎嘉诚啊，李嘉诚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挑战性，觉得这个真的一下子这个格调就上升了一下一个层级啊。欢迎嘉诚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嘉诚呢也会给大家带来5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的现场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OK，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今天的 C 位主打歌由嘉诚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原唱简弘亦的《小幸运》，大家准备好了吗？嘉诚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开始。第一首歌曲《小幸运》来自于嘉诚，一起来听吧。 明星，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时机？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之后觉得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 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嘉诚《小幸运》。真的、啊、在这个北京这么寒冷的秋夜，刚想说寒冷的冬夜，发现还没到冬天，能听到嘉诚的歌声啊，确实能给大家带来一丝温暖啊。哎，嘉诚，你在唱歌的时候，身边的朋友是怎么评价你的？ 身边的朋友他们只说我声音好听一点， 然后呢？ 然后好像就没什么别的， 其他的都什么都没说过。 对，因为大家唱歌都很厉害嘛。 哦，哎，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是会跟着学校的同学一块儿出去KTV 唱歌是吗？ 我不太敢。 怎么说？ 因为他们都很厉害嘛，然后感觉就是一起唱的话有点压力。 哦，可是你唱的也不赖啊。 哎，谢谢。 今年20岁，这个也算是刚刚考入沈阳音乐学院，对吧？ 嗯，对。 那进入大学第一年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收获没有？ 刚进到学校的时候感觉还蛮新鲜的吧。 嗯。 然后的话，想法就是顺利毕业吧。 这么简单，顺利毕业。 对。 那嘉诚，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真正接触到了音乐？是小时候还是之后慢慢成长道路上有哪个歌手给你的这种想法？ 其实从小的话就很喜欢音乐，然后但是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只有在考试的前两年吧，然后才开始 在艺考的时候，艺考前两年， 对， 才开始系统的接触到音乐。 对，之前只是爱好嘛。 有多喜欢？ 就反正特别喜欢嘛。 特别喜欢，有多特别？ 就也想站到台上来展示自己嘛，然后像那些大歌星一样。 哦。所以呢，现在也是算是为自己之前的梦想迈出了第一步，考入了音乐学院。 对。 真好。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主题起的叫做“逐梦音乐圈”。 啊。 当然啊，刚刚第一首歌曲过后，这个歌曲来自我们的嘉诚啊，一个20岁的小伙子，声音非常的温暖啊，叫做刚刚这首歌曲叫做《小幸运》，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起来说一说，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幸运来听到嘉诚的声音呢？OK 啊，那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原唱来自于薛之谦，叫做《几个你》。哎，这歌是我头一次听哎。 啊，这个、 头一次听就听到你 的 唱歌。 哎， 暴露年龄系列。 哎。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几个你》，由我们的嘉诚演唱，一起来听吧。 才能追回你。我去过几个城市，有几个地址，仿佛能听见你。为什么折磨自己，也折磨着你？也许你不在意。旧朋友几次提起还是你的消息，说谁在陪着你。我还要遇见几个你，才可以忘记你。我还要拒绝几个你，才可以不想起。这城市怎么都是你，可你在哪里？这世界怎么都是你？原来你住在我心里。我还要遇见几个你，我还要拒绝几个你，才可以不想起。这城市怎么都是你，可你在哪里？这世界怎么都是你？原来你住在我心里。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嘉诚，原唱是薛之谦，几个你，非常非常温暖的声音啊。来看看我们的网友留言啊，这个悠然春天说嘉诚的声音好好听啊，然后这个张琪说啊，这小伙子不会姓李吧？没猜错，这小伙子还真姓李。然后还有这个叫做这个是 thinking 啊，有没有拼错啊？这个一个拿猫咪当头像的朋友啊，这个给我们送来了泰迪熊，非常感谢啊，说这个哇哦，然后张琪还说唱哭了，确实刚刚有那么一瞬间沉浸在我们这个嘉诚的歌声当中啊。当然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来看一看刚刚演唱歌曲的小伙子他是怎么样动情演唱这首歌曲的。刚这首歌曲原唱来自于薛之谦，叫做几个你。哎，其实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憋好久了，现在20岁，那这个也算是刚刚踏入了这个系统学习音乐的第一年，也算是刚进入大一嘛，对吧？那之前在参加艺考的时候，是怎么说服父母？因为我看到你在给我的介绍里面是会觉得这个从事音乐的相关行业，可能在其他人就是身边人的眼里是一件特别不靠谱的事儿。当时是怎么样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就在参加艺考之前， 之前是我自己觉得不太靠谱的， 自己觉得不太靠谱。 其实我妈妈还是蛮支持我的。 嗯，妈妈怎么想？ 就是我妈妈也很喜欢唱歌嘛，然后也就是希望我能站到舞台上面吧，就是也完成她一个愿望。 嗯，那所以妈妈是歌手吗？ 还是也是爱好？ 是爱好，对。 所以也算是带着妈妈的愿望。 对。 那当时觉得这个音乐行业不靠谱，那后来那怎么就是又有这个想法去学校里边从事这种专业的音乐学习呢？又想去参加艺考了。你想一想，沈阳音乐学院其实也算一个特别专业也特别厉害的这个专业性的音乐学院了。 对， 而且在辽宁省范围内会有很多很多人报考。 这不仅仅是天南海北来的。 对啊，而且这个你看，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考生来报考沈阳音乐学院。 对， 然后你包括这流行，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学流行。 你看学习流行的肯定有不少人。 对， 那算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当时就是抱着怎样的一个心态去又想要去完成这个梦想的，或者说想要去带着妈妈的愿望来去考这个试？ 因为是梦想嘛，然后现在还算蛮年轻的，然后就感觉以后怎么样以后再说嘛，然后现在先踏上这一步。 就是先走一步看一步。 对。 那家里人的想法呢？ 反正都随我啊，支持我就行了。 就支持你。 对， 感觉怎么样都行。 对。 那当真正接触到了这种专业性的音乐学习之后，跟自己之前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反正初衷还是没变嘛，但就感觉。 所以你的初衷是什么？ 就是我 想唱歌给大家听，还是 对想唱歌给大家听。 那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变化？自己感觉 变化嘛，就感之前感觉唱歌还蛮简单的嘛，然后。 之前感觉唱歌蛮简单的， 对，然后就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发现唱歌真的非常非常难。 难在哪里？ 就是各个方面都很难，然后以前自己的唱法呀也不正确，然后还要一点一点的改正过来。 我看到这个刚刚这位头像是猫的朋友啊，他说你可以叫我小 K， 然后他说这个小哥哥什么时候出道啊？问到什么时候出道，现在才20，其实也还好啊， 岁数还蛮大的了，其实 蛮大的了，所以在整个这个行业内是有这样一个年龄的要求限制还蛮多的吧？ 当然是年轻一点好啊，年轻一点时间就会多一点， 对，也会有更多时间来给自己练习或者是试错的机会。 对呀、 还好才20，大家想一想，20，我还在大学校园里边，算了。说张琪说初中还行，是那个初中啊，不是上学的那个初中。最初的梦想，最初的愿望啊。所以刚刚啊，这个嘉诚呢也为我们演唱了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几个你》，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哎，嘉诚，那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我喜欢的很杂， 很杂， 就谁都喜欢。 那最开始的时候，最影响你的一位歌手， 开始周杰伦吗？ 周杰伦， 就很喜欢嘛。 那周杰伦，最喜欢周杰伦的哪首歌？ 其实都， 我感觉周杰伦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怎么？ 但影响力很大吗？ 那最开始喜欢的周董哪首歌？ 我刚开始比较喜欢安静。 安静啊。真好，又碰到同道中人了。小 K 说小哥哥会唱 rap 吗？小哥哥会唱吗？ 我还挺喜欢 rap 的。 而且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嘉诚确实给大家准备了两首这个 rap 的歌曲啊，大家一会儿可以来期待一下啊。而且悠然春天说新生代，确实，新生代小鲜肉。今天呢，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当中的就是我们的嘉诚啊，一位20刚刚步入音乐圈的年轻小伙子。 拥有非常非常温暖而且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啊。刚刚两首歌曲，一个是来自于薛之谦的《几个你》，另外一首是简弘仪演唱的《小幸运》，都非常的好听，而且也带给大家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哦，继续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吧。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当然呢，如果您现在没在开车，而且手头还比较空闲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而且呢，您还可以通过这个微博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房间号叫做活力982，也可以在里面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还是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嘉诚，欢迎嘉诚来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刚刚我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有人留言说，嘉诚有点腼腆啊，然后说这个嘉宾好潮。稍稍有一点腼腆啊，还是这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家才20岁嘛，新生代小鲜肉啦， 还是个孩子。 对，他还是个孩子。然后还有问刚刚这个中间半点播的是什么歌啊？这个我看一下，好像是叫做《巴士十一号》啊，这个《草莓救星》啊，这首歌曲非常好听一首歌。那接下来啊，我们的挑战环节继续为大家放送。接下来还是由嘉诚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刚刚呢，有这个朋友问，小哥哥会唱 rap 吗？啊，这个今天的嘉诚啊，这个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首，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啊！抓紧打开手机来看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吧。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叫做《暴风雨》，也是嘉诚今天带来的第一首 rap， 看一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反正我刚听到两首这个流行歌曲的感觉是给人那种比较温暖或者是那种阳光大男孩的感觉，不知道嘉诚唱 rap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展现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OK， 接下来这首歌曲《暴风雨》，一起来听吧。 I don't have a 21 question， 我只想和你在沙滩散步享受 vacation。 加州的天气是否像你的笑容般甜蜜，我戴上面具假装你不在，我依然开心。暴风雨来了，天上有雷鸣，争强好胜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暴风雨来临，天上有雷鸣，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You so sweet， 不同颜色的糖，不同水果味。You are purple, yellow, pink, blue, orange or green。 I don't wanna be a friend， 不能只是 be a friend。 当你感到困惑时，我说让月亮去坐着，什么事都不做，和你躺着 all day。 你是天使，你是公主，是偷心的魔鬼。我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快要脱轨，爱你是我失去理智，冲向悬崖坠毁。突然乌云风暴覆盖了所有通道，我没有带伞，也没有收看天气预报。 Paris Tokyo， 你订了哪站机票？我漫无目的散步在没有人的街道，就让暴风雨来临，天上有雷鸣，争强好胜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暴风雨来临，天上有雷鸣，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 I don't want nobody else but you. Whoa, I can't have nobody else but you, girl. I'm 15, I don't have a 21 question. 我只想和你在沙滩散步，享受 vacation。 加州的天气是否像你的笑容般甜蜜？我戴上面具，假装你不在，我依然开心。暴风雨来临，电闪又雷鸣，争强好胜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暴风雨来临，电闪又雷鸣，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哎， 刚这首歌曲叫做《暴风雨》啊，也是我们嘉诚带来的一首 rap， 非常好听，而且确实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啊。啊，什么？刚 说难道不温暖了吗？ 不温暖了，一点都不温暖了，就是很有杀伤力了。现在一下子，我刚才有人说啊，这个问我现场听是不是很好听，而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刚刚呢，这个嘉诚在唱这首 rap 的时候，我特意把这个耳机摘掉，我是听不到伴奏的，就听他现场那种原声的去唱 rap。 大家也知道这种消音 rap 是有多么的可怕啊，这个当然看过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中国新说唱的时候啊，这个都知道啊，某位歌星啊，他的消声 rap 是有多么的强大啊。但是我刚听到嘉诚的这个版本呢，他应该是心中自带 beat 的。 其实我也听不太清伴奏， 所以大家都没有太听清伴奏。但是嘉诚刚刚能唱成，就是唱得这么好听，确实给很多人有那种惊喜的感觉。反正包括我是这样的。所以是从什么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 rap 的？ 小时候就喜欢了吧。 小时候就喜欢 rap 啊、 我还以为你会说就是通过这个综艺节目才对他有了新的认知才喜欢，因为好多这个之前采访到的歌手他们也就是喜欢 rap 啊，就是通过这档这个综艺节目才对他有这种新的认知、所以小的时候是通过哪位歌手？ 没有， 还是就是自己特别喜欢？ 我小的时候追韩团 哦、 然后就喜欢那种韩语的说唱，然后后来的话是近几年才开始听中文说唱的吧， 也确实是近几年中文说唱才刚刚开始流行起来，也可以说当流行起来吧， 之前都是埋在地下嘛， 所以说你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个不仅仅有唱歌的天赋还有说唱的天赋，因为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种类的音乐风格、能会说唱，能那这个做一名 rapper 他不一定能会唱情歌，但是会唱情歌的也不一定能做一名 rapper。 对， 所以你这个最怕 rapper 唱情歌， 哎， 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时候时间开始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才华天赋的？ 也是 小 的时候，三四年之前吧，小的时候没敢尝试， 一直没想尝试，没敢尝试。 对， 三四年之前第一次尝试的时候还记得吗？ 第一次记得不太清了， 有点印象模糊了。 对，但是第一次唱 rap 的时候感觉和唱歌方法也差不多吧，当时 好、 对， 方法差不多， 对，就是记嘛，记得他怎么唱的，然后跟着学就成了。 所以呢，对于你来说，唱 rap 和这个唱流行歌曲带给你的感受有没有不同？ 我觉得唱 rap 时候比较放松， 更放松一点。 对，感觉更如鱼得水。 我看到有人说啊，这个小 K 说，小哥哥加个微信吧，加个微信可以啊。我说可以不行啊。然后张琪说啊，我觉得这个人唱法拉利会好听，这也是一首 rap 吗？ 啊，我 Bridge 的那个。 哦，然后说还以为是三四岁呢，三四岁就开始唱 rap。想一想，三四岁的时候应该唱的，那个时候也应该算是 rap。两只老虎算 rap 吗？ 反正都是在说嘛， 都是在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调。刚这首歌曲啊，《暴风雨》来自于我们的嘉诚，那首很好听的 rap。大家不知道的是啊，这个虽然今天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里面，这只是一位20岁的长得非常非常帅气的这个小伙子啊，但是他在今年的时候呢，在年初的时候也参加过好声音的海选，而且还拿了地区的冠军。是什么地区的？ 葫芦岛赛区 啊。葫芦岛赛区啊。 对， 东北的啊。 对， 那其实也很厉害了。这个毕竟在整个东北地区会唱歌的人其实特别多。 对啊，大家 而且唱的好听的也很多。 嗯， 所以当时只是参加了第一轮的海选是吗？ 当时是参加完地区的海选之后到省里面继续往上选的时候，因为还有一个星期就要高考了。 哦， 对，然后就没打算继续下去了。 也是选择了高考，没再选择参加新歌声。 当然了，要高考的嘛。 学习重要啊。 对啊。 哎，那当时参加完这个我看到张琪说，我说这么眼熟呢，原来是葫芦岛冠军。你也是葫芦岛人呐。那当时参加这个海选的时候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跟大家分享。当时是多大？18岁19岁？ 没有，就是在今 年 嘛， 20岁 啊。然后在那之前也没有什么登台的经历。其实，参加这个海选倒也没有什么目标，只是想锻炼一下， 就是想锻炼一下。 然后就运气好吧，拿了个 运气好，拿了个冠军。你这样说话，出门会被人打的。 就感觉大家唱的都很好。 那当时，在整个地方赛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样子的？当时也会有评委吧？ 嗯， 对你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 好， 哎，好听。 就这俩字吗？ 就声音条件比较好嘛，然后还有什么别的，其实我也 不记得了。 嗯，那所以那一次算是你第一次登台唱歌，在很多人面前登台唱歌。 对， 当时大概有多少人？ 当时的话能有两三百吧。 两三百那也可以了。 嗯， 夺得了一个地区冠军啊，这个说的非常非常的谦虚啊，就随随便便运气好拿了个地区冠军。 主要是想练一下胆子嘛，因为感觉太腼腆了。 嗯，现在很好了，好多了， 好多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啊，这个小 K 说啊 ，rapper 出道吧。刚刚还说这个男团出道，现在要变成 rapper 出道了啊。然后还说这个小哥哥热爱学习点赞啊，然后杨春天说很谦虚的嘉宾。确实没错啊，20岁非常的谦虚啊。 OK， 那接下来还是请我们的嘉诚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嘉诚选择给大家演唱什么？ 唱时间煮雨吧。 时间煮雨 OK。时间煮雨啊，这个刚刚又从这个一名 rapper 变成了一名暖心的流行歌手。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时间煮雨原唱来自于吴亦凡的版本，一起来听一下吧。 眼泪被岁月蒸发。 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风吹凉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愿许得无限大，我们手拉手也成舟，划过悲伤河流。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忍欺，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雪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大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印记。今夕何夕，青草离离，也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 刚这首歌曲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转换啊，来自于我们的嘉诚《时间煮雨》。哎，嘉诚，你觉得自己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我唱流行歌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苦情吧， 会苦情一点。 对，然后唱 rap 的话，就会 也会苦情一点吗？ 没有，就会感觉放飞自我一点嘛。 哦。解放天性了。 对。 哎，那所以对于流行歌曲和 rap 的话，让你两者之间必须选一者的话，你会选择哪个？ 选 rap。 丝毫不去思考这件事情，选择 rap。 为什么？ 因为喜欢嘛，也能表达一些自己想说的东西。 那之后有没有想法就是做一名专业的 rapper？ 有想过， 也只是停在想的阶段。 没有，也在努力吧。 怎么说？ 就是一直有在练习啊，然后自己有时候也会做个词什么的。 哦，所以现在还是有自己在做原创？ 想过去做原创，但是现在都是停留在做 remix 的一个阶段。 哦，那其实也很厉害了。没准这个哪一首歌听过的就是你做的这个版本啊。 那需要时间。 然后这首歌曲啊，时间煮雨，又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啊。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0了，这个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嘉诚给我们带来这四首歌曲的精彩演唱啊。这个时而是 rap 的转变，这个时而是这种苦情歌流行歌曲的转变啊，这点做的确实不易。而且真的这个未来啊，这个现在今年才20，也可以趁着正年轻，以后这个慢慢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慢慢的去发展，没准哪天就能在这个各大音乐平台上听到你做的不仅仅是 remix， 自己写出来的、自己唱出来的这些 rap 的歌曲。 嗯， 好了呀，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成一电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So let me restart. What do you find?